听这首歌的时候，脑海里的画面一定就是电影《无间道》里刘德华和梁朝伟他们在音像店，两个生死对头就这样鬼使神差地遇到了一起。他们竟然是并肩坐着，静静地听着同一张唱片，民歌《蔡琴》。蔡琴也没有想到自己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，就这样随着电影再次被每个人记住。在蔡琴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贵人，他叫梁鸿志。在学生时期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写歌，20岁就已经是展现出了他非常另类的才气。他的朋友都喜欢唱他写的歌，所以他还没有成名之前，在台湾的校园里，他的歌就已经被他的学生广泛的传唱。80年，梁鸿志把他的第一首处女作《恰似你的温柔》交给了蔡琴。这首歌让梁鸿志和蔡琴在一夕之间变得家喻户晓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忆那些优雅着老去的传奇。这一位是蔡琴。蔡琴其实有很多张音乐专辑，可是你去听，你会发现就好像是在同一时期录制的一样，保持着青涩的纯和和优雅。一方面是因为蔡琴的与生俱来的女中音，她有着天然的成熟的感觉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蔡琴碰上了民歌后期最优秀的几位音乐人。在唱歌这条路上，蔡琴并不是一出现就惊艳四座，和很多同时期的歌手一样，蔡琴也是因为民歌时期的歌唱比赛而踏入歌坛。那时候家里并不富足的蔡琴希望能够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，于是她参加了海商唱片公司举办的唱歌比赛。为了这把吉他，她报了名，但是她初次参加比赛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，选了一首并不太适合自己的歌，叫做《银色月光下》。她明明是女中音，却错误地用了和别人一样的高音，结果第一句还没有唱完就被评委淘汰了。蔡琴没有放弃，第二年又参加了比赛，结果她拿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把吉他，也从此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歌手。多年之后，蔡琴开演唱会，主题曲她选了在多年前她参加比赛被淘汰的那首歌，在那银色的月光下。 在那金色沙滩上，洒片银白的月光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迷茫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迷茫。往事踪影迷茫，犹如幻梦一样，你在何处躲藏，背弃我的姑娘，你在何处躲藏，背弃我的姑娘。 银色的月光下，这是蔡琴一张很特别的专辑。蔡琴她说她出了很多唱片，但是发现竟然没有一张是属于中国民歌的，所以她特别想有一张可以走遍世界让外国人认识她的名片，于是就有了这张专辑。人生有缺憾，那就去尽量的弥补，生活如果有缺口，弥补不了，那就坦然的面对吧。在蔡琴在华语乐坛的36年的时间当中，种种人生当中可能出现的如意和不如意，她都经历过了。事业的低潮，婚姻的破裂，肿瘤、眼疾，种种种种。现在已经将近60岁的蔡琴，还是优雅着，唱着她的歌，并且在生活的闲暇时间，努力的去让每一个房间都有鲜花的陪伴，并且亲手对他们进行修剪。也许就像他说的那句话，痛苦过，辛苦过，快乐过，爱过，所以他的歌，他的人，每一首都像是一首诗，点亮霓虹灯。 总是面对过那些令人很难堪的事，才明白人间的聚散是不能全放在心上。你说的爱不难，不代表可以简单说忘就忘。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，那谎言如此的明显，却满足了情的弱点，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，不顾危险。总是面对过任何世界都伪装的人，那谎言如此的明显，却满足了情的弱点，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，不顾危险。我的梦。

他只想留下最美的样子，那是秋季最美的记忆。这首歌其实也应和了当时杨钰莹的心理写照，因为这张专辑发行一年之后，杨钰莹就宣布退出歌坛，几经沉浮，在见面的时候，甜歌皇后的年代早已经走远。你发现杨钰莹还是穿着长裙，还是一头长发，样子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说的语言却不再是那时候的甜歌皇后所说的月亮星河爱情云云，而是人生经历平淡就好。 风若停下就是云烟，雨若无痕就是眷恋，泪若干了变成红颜，收不回一缕的留恋。山若无声就是诺言，水若倒流就是成全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你的脚印我的世界。天长长落在我的心房，翻山越光影半乡。天长长夜凉凉，相聚难相忘，身边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，慢慢往事变成香，慢慢就是云烟，雨若无痕就是眷恋，泪若干了变成红颜， 舍不黑一地的留恋，山若无声就是诺言，水若倒流就是残缺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你的脚印我的世界。天长长落在我的心房，半山月光映半山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，把那往事念成香。在我的心房，半山月光映半山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，把那往事念成香，慢慢唱，慢慢唱，慢慢唱。 写。 是敌，不觉地就迷上你。我说你潇洒，你说我漂亮，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蜜。现代人条件好，爱情更能抓得牢，谈到终身大事就有烦恼。有爱情还有面包，有房子还有珠宝，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吃得饱。其生意不容易看到，有老婆还有风骚，有美丽还有怕老，潇洒漂亮有时不可靠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可靠。现代人条件好，爱情更能抓得牢，谈到终身大事就有烦恼。有爱情还有面包，有房子还有珠宝，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 在远方，追我梦与想，继续怀念你，却又这么漫长。从前你会想，感觉是双方。你若然留我，我亦要懂得释放。过去每日同路往，不懂珍惜那些境况，这晚我独来独往，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。你这刹那在何方？我有说话未曾讲，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？我已要是没回响，世界与我又何干？原来仍然回头又再想，心里渐奔放。你若能回忆， 怀念已找到方向，过去每日同路往，不懂珍惜那些远方。这晚我独来独往，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。你这刹那在何方？我有说话未曾讲，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逢再碰？我已要是没回响，世界与我又何干？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，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九零后一起看一个访谈节目，有一个声音沙哑的老男人，他在侃侃其谈着聊着他的人生。一个九零后说，这老男人虽然已经有60岁，但是看起来年轻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帅气的一个，很优雅。我抬头一看，这个人原来是钟镇涛。钟镇涛在早年拍了很多部的琼瑶剧，他也曾经就像琼瑶剧中的人物一样，为爱痴狂不顾一切。80年代的时候他在事业的巅峰，然后呢邂逅了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张小慧，在他生日那天两人宣布结婚。我还记得当年的报纸报道说，钟镇涛和张小慧结婚的时候，那是震惊整个香港的一个婚礼，因为花费超过了300万港元，新娘的服装甚至是特别请来英国戴安娜王妃的婚纱设计师打造。而在那一年，张小慧还首次现身，和钟镇涛一起合唱了琼瑶剧的片尾曲，正是这首歌《你是我心底的烙印》。 身影。 你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， 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， 你是我心 当年的定情曲目曾经轰动一时，其实钟镇涛再也没有在任何的场合唱起过它，因为现实并没有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着完美的结局，离婚、负债、人生的逆转，这个烙印未免太过沉重。老帅哥钟镇涛，他的优雅人生表现是他的演唱会还在开，他的新专辑还在发，一副有用不完的力气的样子。年轻的时候，钟镇涛的确是志得意满、风光一时。他和温拿五虎一起是70年代的香港的流行符号。他不管是唱歌、弹琴还是萨克斯，样样都非常的拿手。即便是在温拿停摆的时候，他以个人名义推出的这首歌也同样的火遍了海峡两岸。你一定会唱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